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7月1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。贺电表示热烈祝贺金正恩同志在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4次会议上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，衷心祝愿朝鲜人民在以金正恩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，在推动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各领域工作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。贺电指出，中朝友谊是两国共同的宝贵财富，中方愿与朝方一道推动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，造福两国，造福两国人民。贺电表示祝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，祝愿人民幸福安宁。